爾尼進行治療。納瓦爾尼目前留醫西伯利亞托姆斯克一間醫院，主診醫生說他的情況不適宜轉移到其他地方。納瓦爾尼的發言人形容醫生的決定直接威脅納瓦爾尼的生命。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中國東南部天氣普遍晴朗和酷熱。另外，位於呂宋海峽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週末期間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初仍然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3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5,124點，升332點，成交金額925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375點，升11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457點，升136點。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520.5，升12.5；阿里巴巴253.6，跌4；美團點評244.6，升10元；小米集團18.08，跌1毫。友邦保險75.1，升2.95；平安好醫生108.5，跌7.5；中芯國際26.1，跌8毫；金蝶國際18.46，跌8.2；順宇光學科技123.7，跌2.4；京東集團289.6，升9.8。部分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5。英镑10.262，瑞士法郎8.539，欧元5.579，加元系5.886，新西兰元5.066，欧元9.1997，每百日元对港元7.3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2,920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8,00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04美元，卖出1,94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土地审裁处对开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受阻。咁啱啱收到消息咧，呢单意外已经清场，咁但系车龙系大消散嘅。而家龙尾都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土地审裁处有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咧而家交通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反方向去油麻地的交通都非常繁忙，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慢线的坏车仲未拖走，而家龙尾去到近彩虹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慢线有坏车，龙尾彩虹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加士居道天桥那边交通繁忙影响，现在龙尾在浙江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

之两个都是骚动音乐。萧煌奇嘅有 Candy 酸，新嘅派台作品如诗。 你拼出的未来， 我哋身处呢一个年代，好似一个谎花，见唔到将来，见唔到希望嘅一个黑暗嘅年代。头先嗰首歌就系同你讲，唔好太过失望，尝试成为自己揾紧嗰一路光，照亮住自己嗰种嘅未来啊！ 昏暗中，街灯与柳影，灿烂里起舞。可归家那漫长路，幽暗中凝望飞灰化作浮尘，结聚似荒岛。那地厚与这天高，仰首一笑不知道。被遗落在宽广的银河，面前繁星都不清楚，却没半颗落于照亮散去路，漆黑之中坚持望见光谱。 叫做柳应婷，承接翻佢上一笔，上一笔咧叫做水形物语。去到今次咧就系讲佢浮到上水面嘅一刻，延续嗰个嘅故事。新嘅派台作品叫做《回光物语》，非常之有太空感嘅一首作品。 黑洞太静，怀疑漫天星星都不呼应，孤寂太热。怀疑没法再信会年轻，默然望生命可有一口气，得你仍旧幻想呼吸新鲜空气。昨天会无声，苍生会无声，方知你仍能令我踏过边缘破意气，终于有奇迹，有些爱有过错的感性， 地心开了，有人地是你。再静，从来用心听的都想呼应。天地再坏，从来白发也会再年轻。突然想生命得到一种美，跟你同时幻想简简单单的你，昨天会无色。方知你仍能令我踏过边缘看依稀，终于有奇迹，有些爱有帮助的救星，如心开了是勇气，即使星星都漆黑了，别叹气，我所爱的会爱生爱死，追踪太阳的长出翅膀的几多个，仍然愿意踏过边缘再翘起，终于有奇迹，我想向大宇宙献祭，地心开了，有 同样都有一种在漆黑的宇宙里飞行，终于找到一个发光的星球可以降落的一种感觉。来自黄子轩这首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边缘引力》。能够承诺同你向前行是一种感情。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 肯为你留低亦都是一种感情。 天黑沉重地尽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心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颠簸，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之一、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全民自愿检测计划能够在社区中找出带病毒和没有病征的人，减少社区传播链，越多人参与越好，期望有500万至600万人参与，如果最终只有100多万市民参与就作用不大。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今次的采样方式是鼻腔和咽喉，并非鼻咽位置。他又认为日后应该按风险在高危行业或者爆发地点作定期检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内地是以早诊断早隔离，令到疫情尽快受控，本港目前仍然有防疫漏洞，对全民检测在防疫角色上有很大疑问，又形容没有针对性的检测是浪费子弹。多个公务员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政府提出公务员试用期间因为参与针对政府施政的非法公众活动而被逮捕及起诉可被解雇，认为做法符合港区国安法、基本法、公务员事务规例和公务员守则对公务员的要求。政府人员协会、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同学会、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发表声明，引用公务员守则，指公务员必须对在任的行政长官和政府完全忠诚，公开表达意见时，确保不会引致和公职身份或职务有实际观感上或潜在利益冲突，或可能令人认为有损执行职务时不偏不倚和政治中立的重要准则。政府公布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將在下星期三啟用，是港深邊界的第七個陸路口岸，初期的貨運通關時間由每日上午7点到晚上10点。鑑於疫情，粵港雙方同意先開放貨檢設施給跨境貨車使用。政府發言人說，新口岸啟用可以縮短香港和深圳東部以及廣東東部的行車時間，並舒緩現時陸路口岸的跨境貨運交通。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涉嫌串謀詐騙，有四名受害人，涉及457万。警方說，7月中陸續接獲市民報案，自今年初開始接獲騙徒電話，聲稱是銀行職員、中介顧問和財務顧問，可以幫助受害人向銀行和借貸公司借取高額和低息貸款。受害人應邀到位於尖沙咀的中介公司，再同疑犯去銀行、按揭和借貸機構借取高額貸款。疑犯其後聲稱可以用那筆款項去其他銀行開設借貸戶口，提高借貸人信用額，借取更高額的款項。受害人交出借貸本票和現金之後，騙徒就失去聯絡，辦公室亦關閉，四名受害人分別被騙70万至150万不等。警方在天水圍住宅單位拘捕兩名44岁疑犯，並搜出懷疑涉案的借貸文件，相信他們是集團的骨幹成員。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3点，升292点，成交金额10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8点，升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1蚊，升13蚊；阿里巴巴253.8，跌个二。美团点评244.4，升9.8；小米集团18.06，跌0.2；友邦保险74.6，升2.45；中芯国际26.05，跌8.5；平安好医生109.3，跌6.7；京东集团289.8， 升10元，金蝶国际18.32跌9.6，信宇光学科技124.2跌个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7，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91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920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7,92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46美元，卖出1,939.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坏车啦，仲未拖走噶，仲系处理紧，慢线仍然封闭，龙尾喺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有坏车，咁所以慢线系仍然封闭噶，龙尾喺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比较多车，龙尾接近落山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半山坚岛去花园道方向近住明爱嗰段咧，车多，龙尾近高街；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都系车多挤塞噶，龙尾喺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嗰段车多缓慢，龙尾喺油街。九龙方面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宏利大楼多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洗衣街去太子道西系挤塞噶，龙尾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喺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就多车啦，龙尾喺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出发，唔好望翻转头啦。 我们能出走，走散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 住上一 plug 嘅开始倒数，倒数紧世界末日。追风话今次嘅古仔咧，就系讲有太空人喺世界末日嘅时候，出发寻找可以移居嘅星球。不过最后都系对地球念念不忘。早报冯允谦 team 啊，编辑王乐怡，编曲 team 啊，林乐婷，监制舒文。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冯允谦《地球来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Turn the radio on LD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So don't get more. 电话旁边嘅咧有洪家豪啊 ，Hi，Hi Eric， 你好啊， 系啊， 喂，今年有一首新嘅派台嘅作品啊，又嚟到呢首系啦，咁啊，歌名咧叫做《曲线型恋情》，系啦，咁啊系你自己作曲嘅作品嚟嘅， 系 啦，今次就揾咗林宝同你填词啦，咁样样嘅， 系 啦，都系翻一啲系清爽啲嗰种系都市嘅男朋友系列咁样样咯，我感觉好似系， 哇，呢、這个听我第一次听啊，都市男朋友都系噶，其实真系哦，呢真系呢个。在呢個香港咧，我覺得係好多情侶都係咁樣嘅，即係我形容為即係撈亂骨頭啊！佢哋係即係你唔明白，你係唔明白點解佢哋會即係男嘅又唔係太唔就個女喎，個女嘅又唔係成即係成日不滿個男，但係最後結婚嘅喎。我身邊好多情侶都係咁㗎，最後結咗婚嘅喎。咁、 哦、 所以我就好想將呢個現象講出嚟咯。係， 但係我想問你自己寫嘅時候，你本身嗱作曲係幾時作嘅作品嚟先？ 哇！呢首歌位 好耐㗎， 好長啊！唔係因為我哋正式由埋班到開始第一次傾。嗰陣時未有曲嘅，即係大家傾做一首咩歌咁，我諗嗰陣時可能係12月咁咯，上年，跟住之後到開始做啦，咁我就自己翻去作嘅，咁就作完可能一個版本，我諗 total 我諗改咗起碼五六次噶啦，所以我諗呢個係我寫咗十兩，你當兩三個月啦，兩三個月內可以終於finalize 到個作曲嘅一首歌咁樣啦。咁但係作曲嘅時候其實都諗㗎啦，即係都已經諗。但係我嗰陣時係想寫一首 sweet 嘅歌嘅。咁當然個 five 其實同而家好似啦。個編曲，但係其實嗰陣時想講啲 sweet 嘅東西，其實我自己寫咗份歌詞嘅。咁嗰份歌詞就係講話無論。即係無論我要等到幾多點，我都要聽，我都要同你傾個電話先瞓咁樣嘅，係啦咁樣。但係咧呢樣嘢就俾公司覺得太 popular 啦，即係好似冇我說不可以之後嗰個洪家豪嘅態度喎。係，因為始終啲嘢係大家覺得音樂同埋個人係應該要係同一件事，咁所以就最後就話諗過考慮咗好耐，都真係要不如。揾林寶填咗佢啦，咁樣咁，然後之後，本來我份歌詞可能俾咗佢睇，睇完之後，大家話唔要，咁到底下一份係咩咧？咁諗咗可能幾個 topic 咁樣，咁最後我係好，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好想講嘅 topic， 所以我就話其實咁樣都咁樣啦，不如講，跟住然後之後就最後變咗演變咗我哋不如講一個其實幾常會見到嘅情侶嘅生態咯。 OK。 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 咦，咁所以已经今年有两首歌系有呢一种嘅感觉噶啦嘛。咁 都市咩？都市男朋友。 系啊。喂，咁但系嚟紧会唔会继续朝住呢个方向？即系既然你又觉得feel good 嘅，咁然之后其实我见坊间其实对于你唱呢类 vibe 嘅作品咧，佢哋又几受落噶。 我會繼續嘅，咁呢個直接即係好影響到其實下年嘅 project， 即係譬如假設係一首即係個四首歌嘅 EP 咁，其實呢只 EP 係三我俗稱啦，即係三塊一萬啦，定係三萬一塊咧，其實我就 prefer 前者嘅，即係可能快歌多啲嘅，咁但係即係當然要考慮嘅嘢就係其實前者，現實啲講，其實喺香港個反應冇咁好啊，因為始終可能。我而家做緊呢類嘅歐美啲嘅 pop song 啦、其實喺歐洲美國嚟講，其實係一啲 pop song 嚟噶嘛。 係啊， 但係香港嘅 pop song 其實係 ballad 啊嘛。 係。 咁所以就當我自己去話，不如下年都係做翻啲慢歌啦。其實竟然公司話唔係喎，其實真係冇人做喎。你中意做嗰啲嘢，因為佢哋知道我都好 enjoy 做呢一類型嘅歌。 嗯。 咁所以就。我哋仍然考慮緊咯，但係會有嘅，一定必定會有，因為2020年之後咧，其實自從我說不可以之後咧，再加埋而家曲線引擎啦，其實係個方向明確咗好多，其實就係慢歌加呢一類嘅 pop， 歐美嘅 pop 就係咁樣咯，係 咯，同埋又好少男歌手會唱呢類題材啊嘛。同埋你年纪大啲嘅男歌手就唱唔到呢啲题材噶啦，就变咗雪糕噶啦。 我都算大噶啦，而家系。 你体内后生就得啦。 我体内后生得啦。 你都未到30岁，唔好同人讲你年纪大得唔得啊 ？OK。但系其实因为即系其实呢个紧都系局限于，我觉得唔一定系年轻人先至会做或者会听嘅，因为其实佢都系一个 pop song 嚟噶嘛，即系始终都系流行曲咯。佢唔系属于跳舞或者唔系属于什么。即係假設唔係屬於什麼 hip hop， 佢唔係一個song， 即係另類嘅song話咯，佢係一個即係 pop 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都應該大家係會喜歡聽，或者其實我自己啦，好想將呢一類型嘅 pop 都帶嚟香港，令到即係香港可能冇唔好。淨係 ballad 啊咁樣咯， 係咯，係咯，所以我想講嘅就係因為你，我覺得係襯到嗰樣嘢就係、是你擺喺呢首歌個 point of view 咧，即係唔會有好似出嚟説教話，愛情係應該咁啦，你冇呢一種 vibe， 所以我覺得更加貼地 其實我唔係好中意講大道理嘅喺歌度，係啊，即係喺歌度其實反而其實你講得啊好啱，即係嗰種都市嘅狀況啦，即係就算你講愛情啦、其實我哋生於香港，其實香港嘅愛情都有好多嘅嘢可以講啦。即係其實我從來啲歌都係可能喺男仔角度出發啦，所以其實呢一首歌我自己就即係我自己係好滿意我想講嘅嘢。再加上其實我說不可以，我自己都好滿意。咁即係當然你愛情上有會有呢啲啦，即係之前嘅自問自答可能就會比較自己少少咁樣。但係其實如果你講翻現實嘅情况，其实呢个城市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的。OK。 今天很想话事，对抗你的命令行事，可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1亿3000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知道了，一切都知。知道了，我在苦思，我自幼有大难，你说把手机交予你，你要看那大话，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善，你若只记住在转车过海。 咁啊！但系今次因为系咪你第一次同阿 JNY 合作啫？今次系咪就 系？系啊！但系其实咧，我系冇接触到佢嘅。其实佢系即系我本身已经识佢啦，好耐之前已经识佢啦。即系讲紧系读书嘅时候已经识佢，但系嗰阵时就唔系太熟。 系 咁呢一个就其实系即系你知佢做 beat 系好叻啦。咁、 yes. 所以就 佢主要係陳夏威去聯絡佢嘅。咁、至於佢當中嘅佢哋點樣去 co-arrange 出嚟，我就唔過問啦，因為我喺呢首歌裏面已經屬喺呢首歌裏面已經屬於一個非常麻煩嘅歌手系列啦。 係 係啊， 但係你有幾麻煩呢？因為你淨係有一個 post， 你 IG 有一個要多謝咧填詞啦、編曲監製忍受我呢個麻煩人㗎咁樣。 係因為嗱，首先即係頭先講啦，填詞我自己填咗份啦，跟住然後即係當然你自己填咗份嘅時候，你就會爭拗點解唔可以用自己嗰份啦。咁而跟住係啦，咁樣啦，呢度已經係有一個小麻煩啦。即係然後到咗作曲喎，即係我都覺得唔好意思，就係我自己作完version one。跟住然後可能好啦，去啦，大家覺得冇問題啊，全部人都覺得冇問題喎。咁我自己翻屋企我又改喎，改完之後可能佢哋又覺得係咪有少少唔係好啱咧呢、這個方向咁樣。跟住然後我又咁我再改喎，改完之後跟住然後可能呢、這個又幾好喎，跟住然後開始編曲啦，編編下我聽到個編曲可能變咗啲少少嘢喎，跟住我又改喎。 但是好事嚟嘅，我覺得，因為你中間你參與度高嘛，你唔上心，你啲參與度就唔咁高啦。 有好事參與度高咧，即係可能對外面睇或者對我自己嚟講，我梗係想參與多啲啦。咁樣，但係其實因為大家中意做嘢爽啊，但係其實我喺做嘢上咧係好立嘅，因為我唔係個速度慢啊。譬如你叫我聽日做好啲嘢，我聽日做得好俾你。但係我會諗好耐，即係我會考慮好耐，到底呢一個曲係咪最好啦？已經即係咁樣，我會係啦。咁所以就呢度又麻煩啦，係咯。跟住然後唱又係麻煩嘅，因為咧一開頭我哋已經就唱咗一個温柔嘅版本，跟住大家但係最後覺得喂唔係咁喎，要挫啲喎，要有型啲，有態度啲喎。然後又重新錄喎，即係跟住咁樣咯。然後之後到唱完啦個編曲，跟住我話其實係咪可以呢度加啲嘢咧？咁樣又再麻煩到人啊咁樣，所以我屬於一個麻煩嘅歌手裏面啦，已經係。 哦，唔緊要啦，唔使加錢就得啦。 但係我相信係即係正面嘅，正面嘅東西嚟嘅，冇即係對件事係正面嘅，對大家亦都係正面。其實我即係我都好有火㗎，即係仲係咁咯，咁咯。 喂，但我想問咧，咁你係？剛才都提到即对自己有时好多自己会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是不是真的 OK？ 这个是单独是可能是你做自己歌的时候，因为其实你都有写歌给其他人。咁你对于是写给其他人的歌的时候又会不会都是那么多怀疑的呢，定是相对地会少一点的呢？ 做给人的歌，做俾人哋，我覺得係直情係兩個方法嚟嘅。因為做俾人哋嘅歌，譬如假設我寫俾阿 Mac， 其實我係可能個 demo 本身唔係寫俾阿 Mac 嘅，我只係作咗一首歌，但係知道阿 Mac 對呢首歌有興趣之後咧，可能我就故意係喺一啲阿 Mac 應付到嘅範圍裏面，我就做到最盡啦。即我就可以，即我會首先會有呢一個諗法啦。咁第二就係、是、其實。因為點講咧？因為咧，其實好多時而家大家或者大家都聽過啦，一句説話就係、是：哇，其實個 chorus hook line 好聽就得咗噶啦，首歌咁樣。但係其實我都幾堅持，其實係要每粒音都好聽咯。我覺得作曲係真係要。咁我唔知呢個係咪我少少嘅執著啦，但係雖然而家作曲嗰個風氣啊，喺香港我覺得係有少少唔同咗嘅，因為唔再係一啲好傳統嘅。即係 composition， 即係可能有理論可言嘅東西，咁而家可能少咗呢啲框架底下，其實我都仍然學習緊一啲，即係會唔會有啲新嘅 melody 嘅走法啊，咁樣嘅諗法啊，咁樣咯。 OK， 所以我都寫多啲先啦，係咯，即係起碼而家我哋聽個洪家豪，佢有寫慢歌嘅，有寫快歌嘅，咁然之後睇下嚟緊會更加多層次嘅洪家豪俾人見到咁樣咯，都係件好事。 係啊，係啊，俾心機寫啦，係 咯。喂，咁嗱，而家今年嚟到第三首啦，咁樣，咁係咪即將朝住一張新嘅 EP 會誕生咁樣嘅咧？其實就。 我都唔知啊，即係我都唔知，因為從來咧，我哋臨開 project 咧都係以 EP 去臨，但係其實都冇講，從來都唔會講話第幾首就即係做五首、做六首咁樣，唔會嘅。即係譬如第一年我做 EP， 我都係無啦啦，可能做到第三四首歌之後做多首歌，然後之後出首出只 EP 啦，即係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就我諗未有 planning 住，但係即係預告就會年尾都會仲會有一首排頭歌，咁嗰首就係真係會一首慢嘅情歌啦，因為大家都即係原來我聽眾提翻我，我最上嗰隻慢嘅情歌， 嗯， 慘情歌係其實係新人嗰年嘅《掉進海的眼淚》，所以差不多兩年冇出噶啦， 嗯， 所以就。点都要出翻手嘅， 嗯，OK， 咁所以睇下嚟紧几时就系会成为你一张 complete 嘅一个 EP 啦。 好啊，好啊， 咁样样，咁啊，从而家就听住你呢一首新歌先啦，咁然之后就期待你年尾嘅时候仲有多一首，就系一首可能慢啲嘅情歌嘅作品啊，咁样样。 系，冇错。 系啦，咁啊，快啲去听下佢呢首曲线型恋情啦。今日多谢晒洪家豪，谢谢你。 好 ，thank you， 谢谢方敏豪阿琼。 曾无人之际想念你，呆在公园叹口气，何谓后悔，内心被处死。看人潮涌过夺走你，望着追风懒得理，迷信你若你别了还有转机，好，终于我想找也找不到你，是吗？是那伤痕太深，你不想记起。不快乐怪谁？失散后随便活过去，过去像雨水，想爱但爱谁？搜索像留恋的。证据先知跌得多碎，掉进海的眼泪染浸我于心里，沉重内疚不敢移除，沉落绝望什么也失去。望亲手铸的错，何以这样遗下你？后悔当初，好，终于我一生也看不起我，没了，没有可能到大再改写结果。不快乐怪谁？失散后随便活过。过去像雨水，想爱但爱谁？搜索着留恋的证据，先知跌得多碎。掉进海的眼泪，染浸我于心里，沉重内疚不敢移除，沉落绝望，什么也失去。若流尽了。沉落最深，不会断聚。不快乐怪谁？失散后呆滞在这里，这里是废墟。想爱但爱谁？搜索着留恋的证据，只知我多不对。掉进海的眼泪，染浸我。旧不敢移除，沉落绝望，什么也失去。逃避现实，别管对不对。 往专机接受医疗评估，将危害到纳瓦尔尼的性命。年44岁的纳瓦尔尼是俄罗斯著名反对派，不时批评总统普京和国家贪污。他在当地星期四坐飞机由托木斯克回莫斯科，在飞机上不适，客机折返托木斯克，纳瓦尔尼昏迷送入深切治疗部。纳瓦尔尼的团队怀疑在机场咖啡室 纳瓦尔尼饮的茶被落毒，普京祝愿纳瓦尔尼早日康复。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和酷热。另外，位于吕宋海峡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32点，升341点，成交金额1,1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8点，升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9蚊，升11蚊；阿里巴巴253蚊，跌2蚊。美团点评246.4，升咗11.8；小米集团18.16，跌2仙；友邦保险75.1，升2.95；中芯国际25.95，跌9.5；京东集团287.8，升8蚊；平安好医生110蚊，跌6蚊。金蝶国际18.32，跌咗9.6；信宇光学科技124蚊，跌2.1。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247，瑞士法郎8.532，澳元是5.573，加元5.877，新西兰元5.063，欧元是9.1733，每百日元对港元7.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82。日经平均指数报22,920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7,92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26美元，卖出1,93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但系前少少咧都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嘅快线又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近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始创中心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界限街；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今日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喺津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就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 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点之后嘅骚动音乐啊，你好，燕倾， 嗨，翻嚟啊 ，Eric，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三个字， 系 呢三个字咧，其实我谂近几年都少啲喺华语乐坛出现嘅音乐类型嚟噶啦，叫做小清新， 哦， 即系因为大家而家开始做翻电子音乐啊，hip hop 啊 ，R&B 啊，会多啲啦，咁于是乎咧，感觉上小清新嘅浪潮咧，我觉得已经属于五至十年前嘅嗰、那个。華語樂壇好興盛嘅嗰個種類咯， 哦，係啊，係啊，係， 係咪有呢種感覺緊到 ？Robin and Candy 當時出道嘅時候都係小清新， 係啦，盧廣仲啊，嗰、那個係嗰種感覺。所以咧，即基本上咧，而家你話一個樂壇嘅新人，真係好似好少可係以小清新打響名堂， 係啊， 即眼前呢個而家活躍緊嘅啲人啦，咁樣。咁我知道咧，直情係有一段時間喺內地啊，如果即你话你自己听嘅音乐类型啊，我中意听小清新嘅，又或者你歌曲表演嘅类型系叫做小清新咧，人哋会笑你噶。 嗯， 点解咧？因为即系感觉上太滥啦，通街都系嘅感觉。因为的而且确有一段时间系人人都做紧呢件事， 系啊， 即系唔明点解大家咁中意凑热闹嘅咧？即系唔系应该人哋做紧呢样嘢，我就尝试唔做嗰样嘢，我先跑得出嘅咩？ 咁冇，你通常去到饱和咗之后，你先至会谂新嘅出路噶嘛。即系你譬如你头先开头第一对，咦唔系？佢哋做紧啦，咁我都试下啦。咁然之后先你四五六七八九十，咁你去到一百对嘅时候玩厌啦，系嘛？啲人都听厌啦，系嘛？咁就冇市场需求就转型噶啦。 好嘅，咁但系今日讲嘅咧，系真系靠小清新横行华语乐坛嘅一个组合啦。你当系咁，佢哋叫做房东的猫。 嗯， 唔知道有冇 我听过佢哋 系咪啊？ 系， 因为都真系系近几年好少数系靠小清新呢三个字俘虏咗好多乐迷嘅心啦。 嗯， 我觉得就系因为少有啦，已经 系啊。 即系你谂卢广仲依家又唔系唔知点解唔系好唱新歌啦。咁于是乎就变成啊，不过佢系有新歌啊，睇下大家。咁喺呢个情况底下，我会觉得有阵时啊吓，我又有啲想听翻小清新嘅。 哦， 甚至乎我系会揾翻咧。陳以貞好耐以前嘅歌，即係仲係旅行的意嗰陣時候，咁嗰啲叫小清新啦。因為女神近幾年都試緊唔同嘅曲風啦。 我諗同埋咧，你要睇下咧，大家小清新，你尤其是而家啲 social media 咁勁咧，大佬大家對小清新即係作狀啦，係嘛？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 social media 咁橫行嘅時候， 係 啦，你覺 得 點會清新啊？不如你 IG 睇得都係錯出嚟㗎啦，點清新啊？咁樣 係啦，咁樣 係咪先？即係會對清新。嗯，我啲保留咯，咁好难真系有嗰种气质先做到啊。 系，咁但系其实今日介绍呢个房东的猫咧，佢哋有一篇专访，我觉得系好好。头先你讲，而家可能就系好多呢个社交平台，令到大家即系会觉得清乜鬼嘢心啊？ 有几啊？ 系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佢哋之所以可以全职做音乐，甚至乎有其他即系。喺學即係喺大學畢業之後可以全職成為音樂人咧，都真係靠網絡嘅咁樣啦。咁又係大學嘅時候就夾 band， 咁夾 band 之後咧，咁放即係畢咗業之後，好多隊員就各有各嘅發展啦，咁樣。咁最後留低咗兩個，佢哋真係好想做音樂。咁於是乎咧，佢哋就發起咗一次，即係有冇得做音樂呢個決定咧？唔好我哋兩個做啦，都做唔到決定。不如擺俾大家做。唔係空投啦，係一次眾籌。 係哦， 咁佢就將自己會做嘅第一張專輯去做眾籌。 嗯， 佢話只要有四百隻，咁佢哋就繼續做呢、這個band 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咧係超額去到20,000隻㗎。 哇！ 係啦，咁佢就覺得。 係有希望可以繼續做嘅喎，咁樣啦。咁於是乎就開始寫咗其他歌，上網唱下 cover 咁樣，繼續堅持落去。就算呢份得兩個人都俾心機做。咁但係真正令到呢個名字喺內地爆紅嘅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因為宋冬野。 嗯哼， 係因為宋冬野嗰首《斑馬斑馬》。其實應該話宋冬野係內地咧好多網絡嘅一啲歌手咧，好中意唱 cover 嘅一個對象。係、啦，但係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好匪夷所思嘅。因为我未听过任何一个人可以超越宋冬野嗰个沧桑嘅声音去演绎佢啲歌，你明白我讲咩？ 啊，我明啊！ 所以我成日都谂呢种嘢，就等于有阵时嗰场比赛，我见到啲人唱陈奕迅嘅歌，我系匪夷所思咁。 哦，除非你好有自己 character 咯，即系譬如宋冬野系卖紧沧桑，佢唱斑马斑马，但你话唔系，我系活泼嘅，我系斑马喺度奔跑紧啊！ 动物园啊！你睇嗰度有隻斑馬， 所以個曲風係 swing jazz 咁樣，big band 咁樣。咁 OK， 我覺得係，咦，我覺得有趣喎。但如果你都係想用滄桑嗰種感覺，或者你想抱住一個就係模仿或者超越嘅，就 好難咯。因為其實有啲神位嘅真係好難，好難。咁你話，但係其實又真係俾佢做到啦咁樣。咁其實直情咧，係佢哋唔係喺國內嘅時候咧，呢一支佢哋唱斑馬斑馬嘅 cover 咧，就網絡上瘋傳。 系，系咪清新啊？咁样 系清新 啦。咁所以 少女嘅清新同埋阿叔嘅大叔 沧桑，所以系两条路啊嘛。咁有得玩。 O K， 咁但系其实都系简单吉他嚟嘅，因为都话少清新就系 acoustic 木吉他咁样啦，咁样。咁佢亦都有啲受宠若惊嘅。咁翻嚟之后咧，就开始咗一个我觉得算系发展得比较顺利嘅一段路嘅。咁例如就系好多嗰啲无论系网剧啊定系电视剧，都会揾佢哋唱下歌咧。即系只要讲到关于校园那些年嘅故事，就好容易攞啲 acoustic 嘅嘢、木吉他嘅嘢出嚟唱一首怀念过去嘅一啲嘅作品啦。咁同埋咧，佢哋之前。有嚟过香港，都有去过台湾做巡回嘅。据闻啲飞都系秒杀咁嘅状态。咁点解会即系秒杀咧？据闻啊，台湾嗰场我系睇佢哋好多嘅报道，同埋好多歌手 IG 自己 share 啦，系好多台湾嘅创作歌手咧去睇。佢话嗰个直情系有一种咧，即系记者都话啦，唔知以为系台湾独立歌手嘅 party，因为大量嘅一啲创作歌手咧，我有睇过佢哋一啲人讲点解会上去，就系因为其实内地歌手佢哋了解唔系好多，但又知道嗰个人气好旺盛，又好难得嚟到台湾做专场，咁于是乎咧，好多歌手，尤其是可能已经出咗道五年十年嘅，系所谓木吉他。自弹自唱嘅创作型歌手咧，系好想睇下，呢个世代都仲有人系可以用小清新咁风魔网络嘅时候，佢哋有啲兴趣啦咁样。咁所以今日啦，即系我成日即系电子嘅或者快歌或者点样，大家都听好多。今日好清新噶，嚟自房东的猫，有呢一首歌，个歌曲名称叫做《谈恋爱前不如先养猫》。 心情大瞌睡，蜷缩在窗台一角，孤独夜口开放门，也手又捏脚，而你是否已准备好顺服生活的猫？ 你爱上了它，尾巴会柔软肚皮，也得接受它高冷脾气，同桌是你，这就好似你 临前一世。 恋爱本该是惬意又恰好的浪漫，就像与他躺在安稳的傍晚，可生活也总有些些不耐烦， 比如下班迎接你 涂鸦地板， 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 若你都没有办法把它照顾好，又凭什么叫嚣？要陪谁直到天荒地老？ 情绪柔软治愈， 也得接受它傲娇掀起一汪小雨，这就好似你钟情于谁不曾经意的亲密，也得忍受它邋遢随意与奇怪的逻辑。恋爱本该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相遇，就像台阶放学后他的惊喜，可生活难免仓促而又预料的分离。哦哦哦，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好提前感受现实原本的样貌，搬起行事大包，收拾一屋牢骚， 再听他叫声喵。恋爱本该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相遇， 就像台阶旁邂逅他的惊喜， 可生活难免仓促而又预料的分离。 哦哦哦，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好提前感受现实原本的样貌，满地心事打包，收拾一屋牢骚， 再听他叫声。 呢啲吉他啦，呢啲 arrangement 係小清新嘅， 呢啲聲底啦，同埋 係啊，同埋即係咧，小清新係只能夠養貓嘅啫。 做咩啫？ 咁啊，呢一種形象係襯養貓。 狗同埋龜唔得嘅， 嗯， 金魚唔得嘅。 即係如果好 cliché 嘅小清新，你唔會等攞只龜出嚟，呢啲係貓，因為好慵懶啊。 咩叫攞只龜出？ 係啦，即係你會捧只龜，我哋唱首啊。你諗下，如果佢嗰個歌名叫咩啊？談戀愛前不如先養龜。呢個 era 唱嘅呢首歌。你明唔明啊？李十一就会唱呢啲啦，即系佢哋有种幽默感啊，我个感觉系啦。咁样你话想养只狗，你又唔觉得养只狗系非常之好小清新嗰种嘅概念啦？ 呢个有啲太黑科嘅。 系啦，咁如果你话养白兔咧，就太作状啦咁样。 我觉得任何小清新经过你嘅解读， 小清新系要养猫嘅。 经过你嘅解读之后，小清新真系好有丰富嘅内涵。 真系啊，小清新系只可以养猫。 其实即今日除咗介绍即系好 typical 嘅小清新，好典型嘅小清新之外啦，另外都想即系我唔知呢件事会发生喺香港，但系其实内地同台湾都有嘅。点解佢哋会即系有一个好稳定嘅资源？即系你话独立音乐人会有好稳定嘅资源，可以 keep 住有啲音乐出到嚟，又可以俾大家听到咧。其实无论喺台湾定系内地咧，都有啲串流平台啊。佢哋係承擔起去幫一啲獨立音樂人做宣傳嘅工作嘅， 哦， 即係例如我哋即係好熟悉嘅台灣嘅 Street Voice 啦， 係啊係啊， 咁然之後內地就網易雲音樂啦，咁，其實嗰個又係一個即係兩邊，雖然網易都係一個好大型嘅公司，但係佢自己有一個概念啊，其實佢知道咧有好多即係民間嘅，尤其是學生。是藏龙卧虎的嘛，其实台湾那个街声那个刚才讲 Street Voice 都是这样的嘛，我不知道 我又不想讲到是好像社会责任的是什么是，而是你怎样可以酝酿到一个地方 keep 住有些新鲜的音乐人出到来呢，刚才有一个 featuring 的叫做岑以诚的男声大家听到。其实都是通过内地的一些串流平台，咁佢 keep 住就会有个独立的部分，就是介绍呢些独立的清新的新的声音。咁都是在上面发掘之后呢，有些唱片公司就想签佢。即都会形容哇呢，這个男孩即是宝藏男孩啊咁样的情况。所以咁台湾 Street Voice 更加唔使讲啦，即你基本上你而家睇到嘅李友廷啊、郑兴啊等等都系靠嗰度发围㗎。 好歌都几好听㗎， 真係。啊，所以其实喺咁嘅情况底下，呢份 YouTube 之前都有摆嘢上去噶， 佢而家都有。 系啊，所以其实嗰个状态就是香港咧，香港咧。 所以我唔知道，因为可能资源有其中一样嘢啦。咁第二样嘢就是反而我见有好多一啲头先你讲系啲串流平台，因为佢都有商营机构。 系。 但系调翻转，我就发现其实，譬如而家你见好多 Facebook page 啦，IG 嘅 account 啦，其实佢哋有好多系自己中意广东歌、广东音乐嘅一啲。忠实听众嚟嘅，但系反而佢哋就会可能系尝试摆好多佢哋发掘到嘅一啲宝藏，就摆喺上面 share， 甚至乎即系我听咗一个独立嘅歌手，然之后咧，因为我都有 follow 啲 page， 因为你听唔切咁多嘢，同埋你就算上一啲串流平台，你就算佢话系最新发行，佢唔系下下都系有一啲系独立。 嘅歌手嘅歌上咗去、嗯，雖然佢都係嗰日 update 嘅啦，但佢可能只係有啲 big name 嘅人擺咗喺上面啦。 啊，就呢個問題就點解會有啲人專門有一個 page 就係介紹獨立個分別咯？ 係啦，咁就有好多呢啲 page 咧，你就見到佢有自己寫嘅樂評啦，有陣時會係一啲叫佢哋自己編輯嘅推介啦，係幾好睇嘅。有陣時你就、嗯哦、我都未聽過呢個歌手，然之後上去聽下，咦，真係幾好聽喎、嗯！你咪話 approach 佢，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播你嘅歌啊？ 嗯， 咁樣樣咯。咁我覺得係有趣嘅呢一件事。系，反而好多就民間工作咁樣咯，而家啲人做，即係興趣，因為我好中意，所以我就會做啦。 但係我就希望嗰樣嘢，即係雖然一啲嘢變得集團化之後咧、嗯，大家就會覺得會唔會變咗樣啊，又或者商業咗啊咁樣。但我覺得即係民間自救當然都係一個所謂嘅方法啦。但係當大家好有條理地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嗯，你會發現到好多可能新鮮好多嘅音樂嘅元素出嚟。 係啊，我其實覺得就算係主流嘅傳媒都應該有少少呢啲嘅。責任喺中間㗎， 都係 嘅，係啊，即係電視台好，電台好，我都覺得係有需要啊、嗯，即係唔係淨係播一啲派台嘅歌咯，所謂，你識得 reach out 一啲你覺得有 potential 嘅人，然之後你覺得喂佢值得推介俾你嘅聽眾嘅，咁我覺得都係一件事嚟嘅。雖然你話而家主流媒體嘅力量好似比以前相對八九十年代少咗、嗯，但佢都係一種嘅力量嚟㗎嘛。 同埋我會覺得，由於而家個世代咧。反而係即係唔係真係所謂大公司先會出到一啲好嘅音樂噶嘛？嗯 yeah. 即係可能好多獨立歌手，佢可能淨係抌自己歌上網嘅任人聽嘅。但係其實只要俾一個平台佢哋，等佢進入咗所謂主流音樂嘅市場眼界當中啦，佢都可以帶到啲驚喜俾我們。 所以你見到而家好多譬如吳林峰又開始寫好多歌俾人啦， 係 咁然後 T-Rex 啊，咁又係其實深刻係類似咁樣發掘出嚟啊。 係 跟住係咯，你見好多呢一啲嘅 case 啦。咁、 嗯、 好啦，咁然之後頭先你講係小清新啦。 系啊， 咁我今日就我唔会界定佢为小清新嘅。 香港都少有，即系 even 嗰时好兴嘅时候，香港都唔系好多小清新。 系啦、啊，你只能够界定佢为一个睇住佢大嘅靓妹。 哇，唔系啊，因为你毕竟你都系个前辈，我喺度谂你应该睇住好多靓妹大。 佢十四岁入行、啊，一入行已经攞金像奖啦、啊。 哦， 黄淑曼喎、 哦， 系啦，咁你睇住佢自然系成年当年就出碟啦，咁样样 咁姐姐同埋叔叔都系睇住你大， 即系香港好多人都睇住你大啦，系咪？但我就话佢就我唔会觉得佢系一种小清新，但系我反而佢有嗰种后生青春嗰种嘅 energy 喺度，有啲歌系你要咁后生先唱得嘅。 系啊， 系啦，唔可以三十几四十岁，如果你再唱，嗰种说服力系会减低嘅。 我话你听佢嘅歌咧，我会明白点解呢个世界上有啲角色叫做老老啊，即系你好想吸收或者吸取到佢体内嗰个青春嘅气息啊，你 系啦，咁呢一首如果你系老老嘅话咧，呢首歌啱你啦，因为佢嘅营养成分真系非常之高噶，有种年轻嘅力量啊，黄淑曼嘅新歌啊，你谂个歌名都好正，你估我系边个？猜猜我是谁啊？ Yeah. 在飘飘忽忽两个世界一起发呆，持续就一边嘻哈一边哭泣两个脑袋，特别就差这乜都怪得可爱，持续就一边多针一边穿一两个脑袋，浮游着两段奇遇两份精彩，猜一猜这少女意思，日日在转动着我地球仪，我请你猜一猜这悬疑故事，什么都是自己中意，猜一猜这怪兽意思，现实现实但有鬼主意，我请你猜一猜但毫无暗示，自己都猜不透，多你猜到都太迟，猜一猜但有那意思，喜欢喜欢猜一猜自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在下个月一号展开社区普及检测计划，争取两星期内完成。他说，若果没有中央支援额外实验室和化验人员，恐怕特区政府没有能力展开计划。中央只承担实验室和化验人员的服务，实验室之外，例如如何采集并运送样本和通知市民，由特区政府负责。另外，林鄭月娥說會在亞洲國際博覽館8-11日展館建設社區治療設施，將設有最多1000張病床，部分會設置負氣壓系統，爭取幾星期內完成。又會在亞博館旁邊一幅3.2公頃土地興建臨時醫院，樓高兩層，設有多於800張負壓病床，並沒有手術室，需時大約4个月時間興建。來自廣東的核酸檢測支援隊50名人員今日前往香港，協助香港進行更多更廣泛的檢測。內地傳媒報導，支援隊中60%是來自前期支援北京武漢抗疫的專業檢測人員。所有隊員去了香港之後，將盡快適應香港的法律法規，認真學習和融入當地的檢驗流程。支援隊的10名先遣隊員已經在今個月初到港，廣東還會根據中央的安排再派出支援隊員。多個公務員組織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支持政府提出公務員試用期間因為參與針對政府施政的非法公眾活動而被逮捕及起訴可被解僱，認為做法符合港區國安法、基本法、公務員事務規例和公務員守則對公務員的要求。政府人員協會、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同學會、香港特區政府公務人員聯會發表聲明，引用公務員守則，指公務員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和政府完全忠誠，公開表達意見時，確保不會引致與公職身份或職務有實際觀感上或潛在利益衝突，或可能令人認為有損執行職務時不偏不倚和政治中立的重要準則。警方拘捕一名36岁无业男子，涉嫌同上星期六元朗一宗找换店劫案有关。警方话，一名戴帽、手套同埋口罩嘅贼人，上星期六下昼大约5点打劫青山公路元朗段地铺嘅找换店。贼人用铁锤打破防盗闸嘅锁头，指吓店员，抢走总值18万港元嘅人民币同埋港币现金。整个行劫过程大约30秒。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同埋情报分析，发现贼人分别两度登上九龙同埋新界的士，逃至八乡一个村落。警方昨天下午在屯門拘捕疑犯，並在他住所檢獲相信當日身穿的衣物和運動鞋。警方相信疑犯因為財政問題行劫，大部分被劫去的現金被用作還債。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新界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 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挨晚嘅六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13点，升322点，成交金额11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8点，升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8蚊，升10蚊；阿里巴巴252.8，跌2.2；美团点评245.2，升10.6；小米集团18.16，跌2仙；友邦保险75.05，升2.9；中芯国际25.95，跌9.5；京东集团287.6，升7.8；平安好医生110蚊，跌6蚊。金蝶国际18.32，跌9.6；信宇光学科技124.1，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2，瑞士法郎0.91，加元1.32，人民币6.91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920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78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22美元，卖出1932.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时近住观景台的坏车已经拖走，快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在都开始多车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介乎海丰园至到维园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在九龙方面，洗衣街去太子道西都仲系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在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都是车多啦，龙尾在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另外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在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Sunny day, so don't young on only on RTHK. 嚟到下昼嘅4:39，翻嚟今日最后一个部分嘅苏动音乐，嚟到阿琼嘅部分。今日第一首歌拣嚟内地女歌手于文文作品。 好想回到那间课堂，他坐在他的左前方，黑板上的N次方，答案在他右手上。他们就像平和旁，一只脚一只翅膀，不会分开的模样，各有各的方向，抵抗引力的磁场。看过多少璀璨星光，都不及他笑容漂亮。照毕业照的那天，他站在他的左边，他们就像 内地歌手于文文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小兵和小兵》。讲在生命当中很多遗憾，你以为他已经随风而去，偏偏有些时候又会想起，令人心痛。 看过多少璀璨星光，都不及他笑容漂亮。照毕业照的那天，他站在他的左边，就像平和旁，一撇一点并肩窗畔，复制过他的模样，但他却找不到粘贴的地方。看不清路漫长，数不清这天光，想陪他四处去流浪。那种叫做青春的东西，从来只有离开大海时，如今写给他的情书变成了纸飞机，变成都是陌生的脸庞。 时间向前走，遗憾在累积。 秋凉，小平小胖已是他人新郎新娘。 有阵时的而且确忍唔住想翻转头睇下，但系睇完之后又想同自己讲，其实睇嚟都冇用。因为过去的一切好像已经不可再追。跟你于文文主唱作品，歌曲名称小兵和小兵。之后想告诉你听，无论人生走去哪一个方向，或者去了几远都好，都想你依然记得出发的地方。 录音室深夜灯火闪烁，保姆车穿梭巡回途中，因为你我乐意这样生活。 笑谈过繁华万事皆空，大风吹起个时代交错，因为你我没抗拒过寂寞。男孩平凡的梦向世界挥手，让暮起暮落缘起缘灭传承后来适应冷暖和曲折，因为你我的心永远炙热。男孩平凡的梦向世界挥手，让暮起暮落缘起缘灭传承。全地球转眼几个念头都过，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有你温柔倾听我才能走到这，我不害怕到那一天掌声停了，灯光熄灭之前，你是我这一生最骄傲的选择。 无论做音乐几多年都好，佢都话俾你听，佢喺心目中依然系嗰位少年啦。简历周华健少年专辑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我把人生写成一首给你的歌，亦都是少年这张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有些人就一路都告诉你他是少年，有些人就告诉你、哦、我可以老味很重唱一些模仿的歌。跟着简历有黄明志作品，他想跟你看看的是呢，他年轻的时候哪位歌手对他影响好大。 阳光下你的好满脸的尘埃，追逐着巨大的梦，却没想过带口袋，我只有500就只有500。那个年少轻狂的我骑着阿达尔拜，发现机车道上的站满的跑太快，我听着500，我哼着500、啊、少年啊要忍耐，撑过熬过总算苦尽甘来，当初的理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尽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存起家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全的爱不再回来。 名字歌曲，歌曲名称叫做《五百》，都是用模仿五百的形式去完成这首作品。其实刚才的周华健和王明志都有入围今届的台湾金曲奖国语男歌手的奖项。如果我是评判的话，我会很头痕。这样到底怎样去比较两个人呢？ 当时我没有翅膀，没有肩膀，没能耐，想送他一份甚至惊喜，我默默口袋，我只有五百，就只有五百。这城市一片荒芜，直到遇见他的爱，霓虹灯闪闪烁烁，就像我们的舞台。我听着五百，我哼着五百，啊，少年啊，要忍耐，撑过熬过，总算苦尽甘来。当初的理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季将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忍耐，撑过熬过，总算苦尽甘来。当初的理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去将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 唱歌词好像很老土咁啦，当中讲到少年啊，要忍耐，我哋好快就会苦尽甘来。但系唔知点解加埋呢种好幽默，用模仿五百嘅方式去完成咧，我会觉得个道理都几易入口嘅。无论你是少年的沧桑定是中老的沧桑，都希望你享受现在的一切，都享受他们出到第一首的作品。沙发旅游沙发 Radio， 他们是苏打绿分身乐团余定觅。 黄色及黄色泡沫泡沫，我要干脆做个梦，红色粉红色，水色水色，画面新闻像动作，黑色上黑色，一抹一抹，一双拖在肩膀后，红色彩虹色，手手绕着房间踩成跳，跟着跟着我 shadow shadow， 晃动旋律，请不要缠着缠着我。 次过后整夜不停，但还是低头祈祷抬头寻找流星。啊哦哦，把自己错过了小幸运。每到了惊觉才发现就转不出去，注定是放手脚下步步无法前进。啊哦哦， 最后一首歌揀嚟宇宙人嘅新歌，歌曲名称叫做先这样。如果有啲问题解决唔到，不如摆低先啦。 总是好奇得不到的东西，为什么微笑总是那么耀眼美丽。啊啊啊，谁已经没有季节限定。啊啊啊啊，为什么总是不停购买最新手机，为什么看到红点总是想要点击。啊啊啊，是谁在强迫自己。 No I can be your hero. No I can be your hero. No I can be your hero.